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、冠声文化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《将军令》，作者偷偷写文，第三卷，第92集。萧定在朝议中否定了南巡的提议。此刻京城中的百姓能逃的早就在匈奴人赶到之前逃了，不能逃的往往都是贪恋故土或者无力离开此地的人。这其中有平民，有官绅。这城市本来人口近百万，如今十去七八，四处都是空屋，走在街道上许久也遇不到一个人。两旁店铺鳞次栉比，却都大门紧闭，昔日繁华更衬托了此刻的萧条。也正是因为如此，京中所剩的粮草才能够坚持一段时间。萧瑾远征时带走了京城大部分粮食，尽管后来相关官员从运河不断调运，送到京城的稻谷也只能勉强支撑日常消耗，一时间米价高涨，百姓叫苦不迭。谁也没想到很快之后，带着金戈之声的朔风便吹到了此处，百姓拖家带口纷纷撤走，这倒反而缓解了京都米贵的情况。然而匈奴的围城也标志着漕运的中断，此后不会再有粮草物资运送进来，凭着这些余粮能够支撑到什么时候，谁也不知道。萧定命人查点了城内余留的各处谷仓，并专设官员设衙门发放粥食，城中一时间倒也还人心安稳。此前无端而起的谣言，在陈泽明波澜不惊但始终固若金汤的镇守之下也渐渐散去。然而萧定的心中充满了焦虑，粮草已经开始告急，而派出去的探子没有一个有回音的，他们之中必定有很多死在了途中，有没有人能够最终抵达援军的军营是个未知数。在朝议上，众人开始无事可谈，官员们心中关注的只是城外之围能不能解，什么时候解，然而眼下谁都不可能给出这个答案。单臂之上，萧定的镇定自若固然能够稳住场面，可那份笃定的背后，萧定心下的惶恐却谁也料不到。这日傍晚，两乘小轿在冷清的街道上疾行，后面那乘窗旁还跟着随从，那窗帘被里面的人微微掀起一条小缝。他们往城门方向一直行进，从城中心的尚能见到行人，走到此刻的沉寂如死。虽然日头还未落山，可在夕阳下看着两旁空荡荡的屋舍，那份凄凉难以延续。随从不断前后张望，终于听到前方有喧嚣声隐约传来，他们这才精神一振。再往前，人声渐盛，这是接近城门了。 哎，来者何人？ 前面那顶轿子掀起轿帘，探出一个人来，与兵士对答了几句。很快，一名将官模样的人赶到，看清来人，连连拱手，也顾不得查看，赶紧叫兵士让道。轿中人反身回到轿中，两乘素围小轿再次前行，一直往主将住的院落行去。此刻京城靠近城墙的民居几乎都空了，军队占用了不少屋舍。陈泽明住的是一间有院子的茅屋，门前有两名亲兵守着，人来人往不断，被人搀扶的都是刚下阵的伤兵。轿子落在门前，亲兵喝问，这时陆从云听到声音赶过来，看到第二乘轿子上走下来的人不禁呆住，往前跨了几步，阻止了那两名亲兵的盘问，向前跪下去。那人扶他起来，低声问了两句，陆从云连连点头，起身领他入内，其他人紧跟在其后，两名守卫看得呆了，面面相觑。到了屋前，陆从云轻轻推开房门，侧开身体让来人进入。那人回过身，示意众人等待。这屋子甚小，容不得那么许多人，众人都停住，只陆从云与那人进去。此刻正是一场激战刚结束不久。 殿帅一夜未眠，刚下战场。 来人站在桌旁，看到桌上放着的食盒，轻轻伸手打开，里头是一罐药，这一打开药香喷鼻。 这是什么药？ 是头痛药，每日陈府都会派人熬好送过来，今天的还来不及喝。 榻前夕阳的残光落在地上，似乎谁往空中抹了一层血色，那层淡红薄光的后面，陈泽明甲胄未除的和睦仰躺在榻上，头盔就在他枕旁，棉被摊开的半边附在身上，另一半尚未打开的却被他压在了身下。他俊朗的面庞上犹有血痕未净，配着这残红的落日甚是相合。一双眉紧紧皱着，似乎梦中也有解不开的忧愁。来人走近低头看了一阵，屋中静悄悄的，连他的袍脚也是纹丝不动。陆从云屏息等着，那人突然转头， 带朕去城楼上看看。 萧定也曾亲临过战场，麒麟山之战他与死神亦是擦肩而过，而执政这么多年，他手底下的人命债更是数不胜数。身为帝王，他是见惯了尸体和流血的，但此刻当他站在京城高大的城垛后，看到夕阳下的那一切时，却被眼前的场景给震慑住了。城墙下的躯体层层叠叠，他们漫山遍野，掩盖了地面的黄土，静悄悄地连绵到视线的尽头。远处残阳如血，尸堆中凌乱支起的剑戟怒指着苍天，那是战士们不死的英魂。凝目细看，才能依稀分辨出那些血肉模糊的下面是什么，那是一个个曾经活生生的人。他们被凝固在了死亡前的那一刻，他们的姿态各种各样，他们曾经想完成的最后的举动不尽相同，他们或愤怒，或悲伤，或惊恐，无论是哪一种，那种生的气息都被抹杀了，僵硬成为他们共同的特征。而当这些细节一一为人辨识的同时，恐惧亦随之而来。这就是活生生的死亡，他以张狂而无人可以抵挡的姿态降临人间。 墙外面就是地狱，生死仅仅一线之隔，你亦无法幸免。 身后将官们闻讯而至，均被陆从云等人拦在了几丈之外，黑压压跪了一片。萧定回过身，看见一人在人群后急匆匆奔跑而至，陆从云破例侧身，并不阻拦那个人。萧定定了定神，才看出来人是陈泽明。陈泽明此刻已经戴上了头盔，走到萧定身前几步时，他跪了下去。萧定愣愣地看着对方脸上的血痕，他眼中还残留着那些尸体上的血色，这两种有着相同的色彩，他们来自同一个地方。萧定这才意识到，这些天来这个人在应召入宫见自己的同时，还要面对一个怎样的状况，那是与死亡同行。陈泽明开口讲了几句话，萧定耳中轰鸣，居然听不真切。他掠回了目光，转头往外看出去，远处的山坡上连排的黑色帐篷望不到尽头，那是敌营。奇怪的是，他居然觉得这一幕有些眼熟，那时候山下也有这样连绵不断的敌营，那时候自己也惧怕过。 哪怕君临天下的君王面对自己无以挽回的败势，也会觉得颓废沮丧。然而那时候有人带兵来救了朕，如今这个人还能做到吗？ 萧定转过头，陈泽明因为他的沉默也沉默了。在这位主帅的身后跪倒的是众多的将官，再往后是兵士们，他们中有人手臂上还扎着染血的白布袋，那布头在晚风中不断飘动。明明压肩叠背的城楼上一片寂静。独孤航在日间负责守的是东南门，眼下两军陷入僵持，匈奴的攻势也早不如最初的凌厉。然而一个昼夜间，他还是损失了数十名兄弟。 随着攻守的时日渐久，他手下的兵士数量锐减，相应的守城的压力也越来越大。独孤航知道各处的情况其实大致上都差不多，于是他并不愿意像有些人那样频频找陈泽明叫苦。京中兵力原本有限，陈泽明哪怕身为殿帅又能怎么样呢？听说朝中正在紧急征兵，或者情况过几天就能有所缓解。不过哪怕是新兵来了，手忙脚乱的，一时半会儿能起的作用恐怕也有限。独孤航希望自己能以现有的兵力坚持更久的时间，成为陈泽明最无牵挂的一处，这是此刻他唯一能为陈泽明做的了。虽然他很急切地想要做更多，然而他也难免惶恐，也许不久后的某一天，自己手里头的兵就很难守住这长达数里的辖区了。他隐约觉得这个噩梦离自己只怕并不是那么遥远。闷头大睡一场后，独孤航才从昼夜不眠的深度疲惫中恢复了一些元气，起身四处走一走，便听到了一个让他觉得惊讶的消息，皇帝御驾亲临了。待他赶到议事大营门前，正赶上段祺义从里头出来，独孤航品级低于段祺义，先拱手叫了一声段将军。段祺义往他面上瞥了一眼，面无表情地与他交身而过。独孤航愣在门外，眼睁睁看着段祺义走远，心中正觉得疑惑，陆从云从里面迎了出来。见他到来，陆从云道众将此刻已经散了，大营中只剩殿帅和万岁在密谈，若无紧急军情不要入内。独孤航往他身后探一探头，果然大门从里面闭上了。点击订阅可以第一时间收听剧集，欢迎大家转发分享评论，多多支持将军令。